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二部《龙岭迷屈》，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呢几日连续闷热，坐响度唔喐都一身汗。最后老天爷终于落咗场大雨，滂沱大雨终于帮燥热嘅城市降咗温。雨后嘅潘家园古玩市场热闹非凡，缩响屋企忍咗好几日嘅业余收藏家同古玩爱好者纷纷赶嚟淘宝。大金牙望住同一个熟客倾嘢，肥仔正响度同一对蓝眼睛、大鼻哥嘅外国夫妇推销紧我哋收翻嚟嘅嗰只绣花鞋。肥仔对两个外国人讲啦： 点呀？你闻下鞋里边呢，同你哋美国嗰个梦露啊，系一浸除嘅。呢、这个呢，就系、是、我哋中国明朝梦露着嘅香鞋啦。明记啊，你哋识唔识啊？ 呢对识啲中文嘅外国夫妻，显然系对呢一只造型精致嘅东方绣花鞋好感兴趣。肥仔借机会啊，狮子开大口啦，开口啊要20,000。呢、这个价钱将两个外国人吓到掉头啊走。经常嚟中国嘅外国人都已经识得讨价还价噶啦。肥仔见呢一对外国夫妇唔识得讲价，就知道佢哋系头一回嚟中国嘅，于是即刻将佢哋拦翻落嚟，声称为咗促进中外交流，响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嘅前提下，可以同佢哋打个折。我坐喺一边食烟，对古玩市场中嘅呢啲热闹场面一啲都唔感兴趣。从陕西翻嚟之后，我去医院检查过，我同肥仔背脊上边嘅痕迹，并冇发现咩特别嘅地方，咩病都冇检查出嚟，而且我又冇咩特别嘅感觉。最近呢，真系财源滚滚嚟嘅，生意好到不得了。我哋从陕西抱翻嚟嘅嗰嚿蚊香玉原石啊，卖咗个发梦都会笑醒嘅好价钱，又收咗几件货真价实嘅名器，几乎每笔啦利润都系几倍几倍咁翻嘅。但系一谂到孙教授嘅话，就觉得背脊后边压住一座大山，气都喘唔过嚟。每每谂到呢一啲，就忧心忡忡，对任何事都提唔起兴致嚟啦。嗰个可恶虚伪嘅孙教授，死都唔肯讲俾我知呢个符号究竟系咩意思，而且解读古代加密文字嘅技术呢，只有佢一个人掌握。但系我又唔可以夹硬逼佢讲出嚟。古南出土嘅呢批龙骨虽然就已经毁坏晒，但系孙教授肯定事先有留底嘅。点样先可以谂个办法，再去一趟陕西问佢攞嚟睇下呢？只要我能够确定背上嘅印记同鬼洞嘅眼球无关，咁我就可以放心啦。但系呢次谈话嘅过程中，我一提到鬼洞两个字啫，孙教授就好似发咗神经咁，以至于后嚟啊，我再都唔敢提鬼洞呢个地方啦。夏天系个容易瞌眼瞓嘅季节，我本嚟系坐喺凉椅上面睇嘢嘅，以防止被小偷顺手立几件走啦。但系脑里头胡思乱想，不知不觉咁就瞓着咗啦。做咗一连串好奇怪嘅梦。啱啱开始，我梦见娶咗个哑老婆，佢指手画脚咁讲俾我知，要我带佢睇电影。我哋又唔知系点嘅，就嚟到咗电影院，冇买票就入咗去。呢场电影啊做到冇头冇尾，都唔知做咗啲乜，除咗爆炸就系山体塌方。演下演下，我同我嘅哑老婆发现电影院变成咗一个大山洞，山洞中朦朦胧胧，好似有一个深不见底嘅深渊。我大惊失色啦，即刻讲俾我嘅哑老婆知，弊啦， 这个地方是沙漠深处的无底鬼洞，我们要快点走了。怎知我的哑老婆却是无动于衷地突然将我拱了入鬼洞。我跌了入鬼洞的深处，洞底有一只巨大的眼睛在那里凝视着我。突然个鼻一凉，好像被人捏住了。我从梦中醒了过来，见到一个似乎好熟悉的身影站在我面前。那个人正用手指捏住我个鼻。我一擘大眼，啱好同佢个目光对上。我本嚟系梦见一隻可怕嘅巨眼啊嘛，仲未完全醒过嚟，突然见到一个人企喺度睇实自己，吓咗一大跳，差啲系从凉椅上跌咗落嚟啦。定眼一睇，杨雪莉正企喺我面前，肥仔同大金牙两条友喺旁边笑到咔咔声，肥仔系大笑啦， 老虎啊！发紧白日梦啊，口水都流晒出嚟啦，实系发梦娶老婆呢。 大金牙对我讲： 胡爷醒啦，杨小姐啱啱从美国赶过嚟，讲系揾你有急事。 杨雪莉递咗一条手巾俾我，先几多日冇见啫，又多咗咁多毛病啊，你睇下你啲口水啊。快啲抹下啦。我冇接佢个毛巾，用衫袖喺嘴边一抹，然后出力咁伸咗个懒腰，捽咗捽眼，咁先眼蒙蒙咁对住杨雪莉讲： 你对眼 係啦。我呢个时候咩睡意都冇啦，突然諗到背后眼球形状嘅红斑，连忙对杨雪莉讲： 係啦，呢几日正想搵你，有啲紧要嘢想同你讲。 我都有啲重要嘢要搵你，呢度太嘈啦，我哋搵个清静嘅地方再讲啦。 我即刻从凉椅上企起身，叫肥仔同大金牙继续睇住啲生意，然后同杨雪莉嚟到古玩市场附近嘅龙潭公园。龙潭公园当时仲未改建，规模唔大，就算係节假日呢，游人亦唔多。杨雪莉指住湖边清静的一张石凳讲： 呢度几好，我哋坐低讲啦。 我对杨雪莉讲啦：一般拍拖嘅先坐喺呢度㗎噃。你如果唔介意，我都冇咩问题嘅。呢个地方呢真係唔错嘅，约会係啱晒㗎啦。杨雪莉系美国土生土长嘅，虽然长期生活喺华人社区，但系佢就唔系好理解我咩意思啦，于是就问啦： 咩话？你系讲拍拖嘅情侣先允响坐喺湖边啊？ 我心谂两国文化背景差别咁大，依家要解释起身就复杂咯。于是我就讲啦：人民嘅江山人民坐，呢个公园里头嘅长凳边个都可以坐，我哋咪你咁多啦。讲紧嘅时候，我就已经坐咗落去啦。我就问杨雪莉啦：陈教授嘅病好啲未啊？杨雪莉喺我身边坐低，叹咗口气讲： 教授仲喺美国进行治疗，佢受嘅刺激太大，治疗状况目前仲冇咩太大嘅进展。 我听到陈教授嘅病情仲未好转，心里头都几难过嘅。同杨雪莉又倾咗几句之后，就讲到咗重点上嚟啦。咁梗系就唔系要我还钱嘅事啦。同我预料嘅一样，系为咗背脊上边突然出现嘅眼球状红斑。原嚟唔单止系我同肥仔，杨雪莉同陈教授身上亦出现咗呢一种古怪嘅红斑。呢一趟新疆之行，总共五个人活住返嚟。除咗我哋四个人之外，仲有个向导。沙漠中嘅老狐狸安宁满，佢身上系唔系都会出现呢一种红斑呢？杨雪莉就讲啦： 安宁满老爷爷嘅身上应该唔会出现，因为佢冇见过鬼洞。我諗呢种印记一定系同鬼洞族嘅眼球有住某种嘅联系。 关于这个神秘的种族，有太多的秘密还未揭晓。但是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包括那个不知通向哪个鬼洞，都已经被永远地埋在黄沙之下了，再都不会重见天日。那我们去哪里才可以找到答案呢？我将在陕西古南从孙教授那里了解到的一些事都对杨雪莉讲了。以他这么聪明，他或者可以从中作出判断，看看这个符号究竟是不是鬼洞带给我们的诅咒。杨雪莉听完之后就说了， 孙教授，他的名字是不是叫孙耀祖啊？他的名字在西方考古界都很有威望，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文字破解专家，擅长解读古代符号、古代暗号以及古代加密的图形信息。我读过他的书，知道他和陈教授是朋友，但是就没机会接触过他本人。1981年埃及加罗塔普法王的墓中曾经出土过一批文物，其中有一支雕刻了很多象形符号的权杖，很多专家都没办法判断符号的含义。有一位懂得孙耀祖的法国专家写信向他求助，得到孙教授的宝贵建议，最后判断出这一支权杖就是古埃及传说中刻满了阴间文字的王权之杖。这一发现当时震惊了整个世界，从此孙教授就出了名了。如果他说这种符号不是眼睛，而是某种象形性的图言，我想这一定是极有道理的。 我暗暗吃惊了，想不到这个孙教授的脾气这么古怪，农民这样的打扮，原来是这么有身份的人，海水果然是不可以斗量的。我问杨雪莉了，我觉得呢，这个是符号又好，文字也罢，最紧要的它是吉定是凶先，跟精绝国那个抵死的遗迹有没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我在美国已经找到了一些眉目，你还记不记得啊？在扎格拉玛山中先知的启示录呢，上面提到过我们四个幸存者当中有一个是先知族人的后裔，那个人确实是我。我外公在我17岁的时候就过了身，他走得很突然，什么话都没留下。我这趟回美国翻阅了他留下来的一些遗物，其中有一本笔记，找到了很多惊人的线索，完全证明了先知启示录的真实性。 看来事情向着我最担心的方向发展，真是越惊越见鬼了。那个恶梦感的鬼洞避都避不切了，但是他又偏偏好像狗皮膏药地黐了向身。杨雪莉继续讲了， 我们背脊上面的红斑不是诅咒，但是比诅咒更麻烦。扎格拉玛山，唉，我将我所知道的事情从头讲给你知了。 于是他讲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往事。原来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扎格拉玛山，黑色的山体下埋藏着无数的秘密，可能真是同山脉的名字一样，扎格拉玛在古维语中是神秘的意思，亦有人解释为神山。总之，生活在扎格拉玛周围的凡人很难洞察其中的奥秘。在远古的时代，那里曾经诞生过被尊称为圣者的无名部落，我们就暂时称它为扎格拉玛部落。部落中的族人从遥远的欧洲大陆迁徙而来，在扎格拉玛山与世无争地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族人无意中在山腹道发现了深不见底的鬼洞。族中的巫师告诉大家，在古老的东方有一只金色的玉石眼球，可以看清鬼洞的真相。于是他们就模仿着 做咗一隻同样嘅玉石眼球，用嚟拜祭鬼洞。从嗰一刻起，厄运就降临到呢个部族之中啦。从此以后，扎格拉玛部落就被神抛弃，灾祸不断。族中作为领袖嘅圣者认为呢个系同鬼洞有关嘅。灾祸嘅大门一旦开启，再想关翻咁就好难啦。为咗躲避呢啲可怕嘅灾祸，不得不放弃生活咗好多年嘅家园，向住遥远嘅东方迁移，逐渐融入咗中原文明。所谓嘅灾祸系咩呢？以依家嘅观点嚟睇，似乎可以讲系一种辐射。凡系接近鬼洞嘅人，过一段时间之后，身上就会出现一种眼球形状嘅红色斑块，终身都无法消除。生出呢种红斑嘅人，响40岁之后，身体血液中嘅铁元素就会逐渐咁减少。人嘅血液之所以系红色嘅，就是因为血液中含有铁。如果血液中嘅铁慢慢消失，血液就会逐渐黏稠，供氧亦会降低，呼吸就会越嚟越困难。最后在死的时候，血液已经变成了黄色。这种痛苦的过程将会持续10年。他们的子孙后代虽然身上不再有红斑，但是依旧会患上铁缺乏症，最后同他们的祖先一样，在极端的痛苦中死去。于是他们只好背井离乡了。迁移到中原地区之后，他们经过几代人的观察，发现了一个规律。离鬼洞越远，发病的时间就越迟。但是不管怎样，这种症状都始终存在。一代人接住一代人，临死的时候都苦不堪言。任何语言都不足以形容血液变成黄色凝固状的痛苦。为了找到破解这种痛苦的办法，部族中的每一个人都想尽办法。在好多年之后，到了宋朝，终于找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在黄河下游的淤泥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青铜鼎。这只鼎是商代中期的产物。这只鼎呢，深腹粒底，下边有四足，威武形状，而且著有精美的禅文。鼎是古代的一种重要礼器，尤其是在青铜时代，青铜矿都控制在政府手中。青铜的冶炼工艺水平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强大程度。帝王铸鼎用来祭天地拜祖先，并在鼎上铸造铭文，向天地汇报一些重要的事件。另外用来赏赐给诸侯贵族功臣的物品，亦经常用青铜为代表。领受欣赏的人为了记录这些重大的荣耀，回去之后就会命人以领受的青铜为原料，铸造器物来纪念这件当时的重大事件。扎格拉玛部族后人发现的，就是记录着这件重大事件的青铜鼎。当年商代君主武丁曾经得到一只染满黄金的玉石眼球。据说这只玉石眼球是在一座坍塌的山峰中找到的。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件赤袍。商王武丁认为这只古玉眼球是皇帝仙化之后留下的，无比珍贵，将它命名为无尘珠。于是命人铸鼎纪念。青铜鼎上的铭文记录就只是得咁多啫，再都没有任何多余的信息了。无尘珠、赤丹以及避尘珠是自古以来多次出现在史书上的中国三大神珠。其中无尘珠是以类似玉的神秘材料制成，相传为皇帝祭天所得，后来被用作为汉武帝陪葬。再后来茂陵被农民军破坏，至今下落不明。避尘珠 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放射性物质，利粒柱在中国陕西被发现。发现的时候，由于发生了恶性控抢事件，就这样失踪了。赤丹就最具传奇性，传说这一粒丹是出自三神山，有脱胎换骨的神效，始终为宫廷秘藏，失落于北宋末年。扎格拉玛部落的后人有不少擅长占卜，他们通过占卜认为这只染满黄金的古玉眼球就是天神之眼，只有用这只古玉眼球来制治鬼洞，这样才可以抵消以前族中巫师制造那枚玉眼窥探鬼洞秘密所引来的灾祸。而这一枚曾经被武丁拥有过的古玉，在战乱中几经易手，现在极有可能已经被埋在某个皇室贵族的古墓地宫之中，成为了陪葬品。但是占卜的范围有限，没办法知道确切的位置。那想知道杨雪莉还讲了些什么信息给我知道呢？就等我下次再讲了。